这陶人站在允提面前一躬倒地，不知侯爷虎驾左邻，恕草民未曾远迎，当面恕罪。允提赶紧右手相搀吧。观音堂二位仙长对你是交口称赞呐、啊，阁下才兼文武，学贯天人，我才登门拜访啊，请。这陶渊就把西安侯允提还有轩辕志让到屋中了，还没落座呢，允提二次抱拳，阁下，我奉二位仙长之命前来拜访，向陶庄主谋略不减管乐，书籍可并孙武，本爵素怀大志，今遇先生如同文王玉太公高祖玉子房，您可千万不要推辞啊。轩辕志心说，这西安侯允提可真会夸人呐、啊！还没出山呢，我请你来了，就因为你才笔管乐，你的智谋可比孙吴，我素怀大志，我请你就如同周文王请姜太公，如同汉高祖得张良张子房。轩辕志心说，这位侯爷是一定要得天下呀。轩辕志往旁边一站，陶渊深施一礼，侯爷您夸奖太过了。落座，家人献茶，彼此之间一谈话，轩辕志在旁边不搭茬的听着，就听陶渊口似悬河，侃侃而谈，西安侯是点头称赞，来呀，把礼物献上，挺厚重的一份礼摆上了。西安侯站起来了，陶先生，就请您进万龙藏风岛。陶渊呢就答应了。咱们说不说废话，陶渊跟着西安侯允提轩辕志就进了万龙藏风岛了。这一进场可了不得了，陶渊确实有本事，大展宏图，把兵丁分成五大队，打造各种战船，72道螺丝湾重新修建，那就按照军事设备修建了，而且派寨主去把守，后山呢就修建了并肩王府。因为陶渊知道西安侯现在已然疯了，封给张敬颇为一字并肩王，等把这府修好了之后，陶渊亲自去请，就把这位张王爷请进并肩王府了，跟着又建造了天王殿。陶渊呢就让轩辕志为元帅，自己为副元帅，因为轩辕志原来就是山主。又封了四位军师，陆广元、孔亮、宋金莲、岳金莲，一切安排就绪。陶渊呢就跟西安侯允提说，王爷，您必须把张明志、赵明真二位仙长请进山来，我有这两位靠山，高枕无忧了。西安侯当然愿意呢，这回陶渊亲自去请，见到这二位仙长了，陶渊就把山中的事情全说了，没别的，您二位在山外，弟子我不踏实，我在山里盖座观，你们老哥俩进山吧，只要你们进山我就踏实了。哎呦，得嘞，陶渊呐，有你保着先侯足矣，要我们哥俩干嘛呀？那不成，您把我举荐给先侯，你们二位在外边妥心劲，那是办不到的，没别的，您进山吧。那行啊，你回去盖观去吧，修好了之后我们师徒就搬进去。这样陶渊回到万龙藏风岛，就在山中大西北离着天王殿60里修了一座大庙，起名叫三阳观，四面都是树，十分清净，就把这二位道长请进观中了。陶渊指挥老百姓种地种树，到白龙江捕鱼，十几年了，把这万龙藏风岛整理的兵精粮足，就因为这二位老道长入住三阳观了。

这董倩董阿姨昨天闹了天王殿杀人流血啊，怎么他又来了？现在船上又有陆明瞻，他要来了如同两只猛虎啊。英王富昌不由得看了看全权大帅谭天谭桂林，点了点头。谭天马上传下命令来鸣金哨令，苍啷啷锣声一响，这剑山的船头盖尾尾盖头唰往回就拜。这一往回拜，因为江面上船太多了，船撞船，船撞山，弄得船也翻了，人也掉到江里的，人无战心，事无斗志，你抢我夺呀，都想回去。山庄的总指挥谭小龙君圣玉这么一看，好啊，赶紧把手中令旗一摆，杀哒哒哒咚，杀呀，捉鹰王啊！哗，山庄的水军呐喊声音，这船的一直就往这前边冲，剑山的人吓坏了。山庄的水军弓上前刀出鞘呢，剩余一传令，梆梆梆一阵梆子响，弓箭弩箭弓弩齐发，剑山的水军可就死了不少了。上庄主一看非常高兴，我兵上打打打，三军的战船往上一冲，打算这回剿灭剑山蓬莱岛，胜负如何下回再说。 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

下回再说。 充满各种耳语， 但我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。再多再多见，生活中渐渐苍白，渐渐苍白。 我一直以为不会再乎他们眼神，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重重点点， 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，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，渐渐改变。说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平息。 流言转来转去，轻伤心，扩大心，传真往昔。 流言飘来散去，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。 但愿你相信，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。 流言飘来散去，会随着你。